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8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92首诗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。作者王勃。城阙辅三秦，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海内春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